锵锵三人行，咱们讲这个中国游客啊买空日本啊，都是隔靴搔痒， 主要就是讲他。 我连日本都没去过，今天咱们嘉宾来了一个买空日本的啊，今天大包小包就回来了， 买了几个马桶盖， 不是给我们组里编辑带避风带化妆品呢？ 你这检举举报，这 是？对呀，检举举报，不支持国民经济啊！ 我这是服务大家，这大家给我的那个购物单，我就替大家买，我自己还真没买多少。 哎，你为什么那么多人托你买呢？ 啊，因为是这样，我那个因为个人的原因，去年在日本有小住的一个机会，然后大家听说之后，就隔一段时间就给我一个购物单，然后呢，经常因为现在有微信了，很方便，特别是女性化妆品需求很强烈，基本上是给我拍张照片，什么牌子，然后呢，我就拿着这照片，因为有的我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基本上就拿着这个手机去找人家服务员，我说就是用，因为我也不会说日语，就用简单的。 库雷瓦，库雷瓦， 库雷瓦，我也不怎么会说，我就用英语说我要买这个，反正这个基本上就懂。然后，所以借此机会，我也认识了不少品牌，以前我也不太知道。后来我也很好奇，我也做了个小调查，我说你们为什么买？国内也有这个品牌，基本上主要的还是因为价格问题，价格差的很大。 价格差的很大， 很大。 你像刚才他那个毕峰就说他这个一个什么呢？ 两个化妆水。 两个化妆水是多少钱？跟国内的这个差价？ 据你们自己的编辑说， 对对对，据我节目编导说 、他说这个两个在单独一个可能在国内卖200多，但是我给他买的两个加在一起不到300块钱，然后我给同事带的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的品牌吧，我同事说要在网上代购的话是1000多，我帮他买的是600多。 你 瞧， 所以可能差的 还是挺大。讲的都是化妆品， 化妆品 不是， 因为化妆品都是日本生产的， 对，日本生产 不是，而且他主要就是说啊，他就是女的就说呀，给日本人用的同样的就是比给中国人用的好， 这个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也不太知道是不是。 包括就是说，哎，人家给本国人生产的这个同样的东西和给你这个中国卖到中国来的东西啊，质量这个效用是不一样的。 但这只是传说吧，这是一个信心危机吧。啊， 没有啊，就咱们组编导他的脸可以做证明。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一般的脸是中国的，那一般的脸是日本的。 时间长了就阴阳脸了，是吗？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是不是因为他那个质量的检查的标准不一样？中国的，比如说有一些对有一些产品的要求会比较低。 嗯， 我觉得就准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呢， 中国对油的标准比较高，对化妆品的要求比较低。 不是，包括你还别说，为什么什么都在外国买？它这个现象除了一个是便宜，再有一个我看了，你比如说好像关于食品安全这方面某些成分的这个检测呀，好像咱们这个光列出来的项目就远远少于西方的这个国际通行的这个标准。那你说哪个放心一些呢？它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哎，但是你在日本你看百货商场什么情况，是不是都是这个国军？不是，现在讲国军应该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军。 是这样，因为我不是游客，所以呢我就没有不会就是跟着那个，我觉得说买空日本的那大部分是旅行团，而且我发现吧，因为我好几次坐飞机身边都坐着旅行团的人，我觉得有一种吧，就是你一旦参加旅行团旅游吧，你就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被那个导游给洗脑了，一定要买这个，一定要买那个，你不买就觉得你吃了大亏，所以人家到那种状态下就我觉得就精神上被控制了一样，你就到那儿，他们经常拿单子就是对照这个第一种什么马油，我坐在旁边问我说，哎，日本什么马油产品，我说我没听说过，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是在另一个气氛下，我没有在这个中国游客的这个气氛下这个购买东西的，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气场，就是导游会给他们推荐，比如说到日本必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包括电饭锅呀， 对， 这个化妆品呀，什么马桶盖， 桶盖 最近很，我看很畅销，是吧？ 对对，你没少两个回来。 我没少，太大宗，这大宗产品不太好 吃。这还大宗？那天那个马未都说买梯子的从日本。 买什么梯子？ 梯子。 干嘛？为什么质量好？ 他觉得日本的梯子稳，中国梯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咯吱。 这话说回来，就是我还接受另外一种比较大量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就小孩用品 啊， 最大一个是什么？他买小孩用品的父母是这样心理，我不在乎价钱，最在乎的就是 安全。 安全，对，小孩的药，小孩的这个什么，比如说日本人他可能是 日本人很，我就说空气太好了也不好，他们抵抗力很差，动不动花粉过敏，所以日本你看他戴口罩的人特别多。 那说明空气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动不动就花粉过敏。 我们花粉过敏的肯定到咱这儿就好了。 在日本就是戴口罩人特别多，一到什么开花的季节什么什么，你看他们，我就说太不像我们这个皮实了，动不动就打喷嚏就干嘛的。然后相反就所以就是治鼻炎的、治眼睛的这些东西，就我周围的妈妈。求购这些东西比较多，甚至什么牙膏， 嗯， 什么什么，这奶粉当然没有了。我因为可能孩子都稍微比较大，但是孩子用品比较需求量比较旺。 现在有的评论很气愤的，就是说感觉就是中国人愚昧嘛，说是到日本买东北大米，什么就是说大米都在日本买。你见过买大米的吗？ 没有，没有，真没有。 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象哈，就是什么呢？肯定。如果说少数游客，那可能是导游忽悠的，或者是有他一定的盲目的成分。但是如果说是个很大规模的这个行为，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相信人基本上不是傻的，对吧？都是自己挣的钱。 嗯。 那么一个就像他说的便宜、品质、放心。你说我现在觉得购物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有没有一种买疯了的情况，经常是出现在爱屋及乌。你看，你发现没有？我经常买衣服啊，就在一个店里就去买了一大堆了。 嗯， 就是因为啊，你进去你就喜欢，那他又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很多种微感觉有关系。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哎，这件你非常喜欢，然后呢，当你在他这儿买了四件五件的时候，你注意，这个时候你的非理性有点爱上了，你知道吗？你就有点爱上了。哎呀，这个也看看，那个也看看，到最后你会产生出一种想囊括的心情，就说，哎呀，这个店有好几件都适合我的，我要把每一件适合我的全都挑出来看看，最后把全店的试了一遍。 你那个看上去是非理性，其实是理性的，因为有人说过，除非你自己是服装设计师，你非常懂得搭配，否则的话呢？你买同一个牌子的衣服啊，它比较容易协调。 哎，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买的都是 polo 里边的，它大概是那个保守中产阶级的那一种风格，对不对？你要是你再跟Versace去配在一起，那就不大配。所以你这个背后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个，我没去过日本，但是我想大约日本也如此。就是我在欧洲购物的体验，为什么就会买？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不是价钱的原因，它可能价钱比香港啊差不多，甚至有可能还稍贵一点。哎，我就说这个爱屋及乌的心理，就人呐、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我们应该为人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首先你到了一个地方，哎呀，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阳光，哎呀，美丽的，你比如说又看到这个城堡，到博物馆一看到这个稀世的珍品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保护。你比如我想象在日本，你到京都是吧，一千年以前的寺庙是吧，这个巍巍峨峨，然后到哪儿听到禅院的钟声，然后住的又非常舒服，吃的那么又有文化，每一个人那么样的谦和有礼，对吧？整个的这一切你就爱上了，在这个地方你觉得不花钱你都有点对不住这趟旅程，你知道吗？就是所以你进了一个店，然后看它的装修，它的灯光，哎，它的这个非常细致的东西，这就有一种爱屋及乌的一种购物体验。 日本的商店呢离庙还是很远的，不相干的，但是呢它有一个是的确全世界少有的，你一坐它的电梯啊，就有个靓女在那里，哎，买起来，买起来，永远在那里鞠躬。哎，我好同情她啊，她真是对吧？永远在那里鞠躬，她的服务是比较是最好的。 对。 不过你刚才讲到了，现在这么多人去买日本东西，我就觉得非常复杂的感受。你知道，抵制日货是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史的，从林家铺子这个茅盾写的小说30年代开始，一直到前些年中国人砸日本车。我们对钓鱼岛的事情的有，这中国人怎么这么分裂呢？中国人怎么一方面是这么的仇恨鬼子，他是鬼子哦，基本上是非我族类哦。但另外一方面，你们看这些人全盘的， 哎，不是我这些人，我只是中间的 大部分，很多人嘛，我不是说你不好了， 你是前客， 我是前客， 哎，对， 我是义务的前客， 我不是说你不好了，就是的确你看到这个非常两极化的一个现象吧。这个你们有困惑吗？ 我跟你说，这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啊，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这个远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吧？近你可以追溯到什么？这波人不是那波人。比方说，在这个飞机上跟那个打那个泰国空姐的那个人，或者说像你说的，在泰国这个白庙把人家那个厕所给 卫生巾贴墙上的， 对，卫生巾贴墙上的这个人，我大约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人，但是我总觉得不是我们朋友圈里的人， 对， 甚至我总觉得他不一定是经常啊看新闻刷屏的人。 对， 我想象啊，因为我觉得一个只要粗通这个常识的人，他要经常看有关国人形象的这些新闻，经常看朋友圈里这些心灵鸡汤，他大约是不会不冲厕所的，对吧？当然这也是我的武断。所以很多时候你比如网上说反日的这些人和到日本买电饭煲马桶盖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同一种人？你甚至哎，在咱们中国有时候很因为网络的出现，一个虚拟的出现，你也知道会出现一个虚拟的民意、虚拟的统计。就是我一直记得当年有个作家，这个李银河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王小波，他提过一个概念叫"沉默的大多数"，对吧？哎，有的时候现在形成一个众人的意思哈，你要注意到，你全是在这个小屏幕上看来的，可是。我同样想，会不会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属于只是看从来不留言的，那么这部分人你并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或者甚至于我怀疑有没有很大一个面积人口的人呢、啊、其实我老实跟你讲，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不表态，我对很多社会热点有一个心理上的距离，就是我当夕阳姐我就是看客，那么我看看，但是呢我不大表态，也更不喜欢留言。可是实际上这一部分人也是统计上的一个人口，可是他不发声你不知道。 要是他真是两拨人，那这个事情还比较简单，我有点怀疑是一家人， 也有可能 就是女的在那边买了太多的化妆品了，花钱太多了，男的就在这里网上说炸平东京啊， 也有 一家人。 但是我比较同意文涛的意见，我还是觉得整体上应该是 两拨人。 两拨人，对，而且 不是在一起的。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一，就是这一同一类人，他会这么分裂。就一方面在网上所谓的键盘侠啊，抵制日货，然后另一方面他去大肆去购买，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同一类人。其实你刚才说的问题，我也在想过，就特别是你要跟普通的。或跟日常的日本人打交道，他们有时候也会问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日本媒体上会看到一些报道，说好像中国人这些极端的，就是特别排日的这个新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而或者说我们在日常接触的中国人，好像跟我们在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中国人不太一样。我也是跟他们讲这个观点，我说中国人一个是这个人口基数太大，然后各个阶层。他其实他辐射的那个面特别广，然后像我也跟他举例子，我说像我这种人，我在网上就是沉默的，我只是看，我从来不表达意见， 对， 因为我想为什么我不表达意见？你其实我们是有态度的， 对，有态度， 我们不是没有态度， 对，有态度。 另外，我想我们也不是不表达，我们只是有我们表达的渠道。你在节目上也是一个表达的渠道， 可能是 我在我的工作上也有表达渠道， 对对对， 徐老师在他的，其实我们表达渠道很多，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在网络上我们去跟那些就是所谓的愤青啊或极端的那些人，我们去在那上面发言。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工人农民啊，你发现没有，他上网他看的很多是看点娱乐节目或者看点好玩的消息，他不见得给你发表他的政治意见，你明白吗？对吧？他看完了他还是去买他电饭煲。 当然看也是一种表态，因为点击率嘛。也是一个对事情的热度的一种参与。 就是我前两天还看一个人写的文章，当然可是说的也是过头话，就是说有的人你捡这个港澳通行证，说你把港澳通行证捡了，可是你老婆不还得到香港买那个进口奶粉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一个就是啊，我始终认为就是说我在香港生活多年，但是咱毕竟不是香港本就是土生土长的，所以我老觉得我不太了解香港人心里到底想什么。但是就是我只是从常理上有时候会看哈，哎，你比如说日本，你发现没有？我看日本媒体的访问，他这个是中国个别中国游客是让他讨厌， 可是他还是觉得 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赚钱 就赚了这么多钱。对，你比如说香港有些商场确实是你，我有时候都觉得烦，那家伙那个这个购物的这个这个一大帮一大帮的乌乌泱泱的，是吧？是有点烦。可是你知道，我记得当年这个我就跑个题儿哈，就是你阿成老师就曾经给我讲啊，他讲，他说你看这个唐朝人是个什么气氛，他就有时候觉得，他觉得啊，就说是广州话比普通话更接近这个唐音，对吧？他有时候喜欢住在这个市井，他见这些市井啊、酒楼啊、香港的茶楼，你看每一次坐的满满当当、热气腾腾的广东话叮叮咣咣的时候哈、啊，他觉得有一种这种唐朝会不会啊，市井就是有这么一种健忘之气，又很健忘之气。我就从这儿联想到什么呢？我说你比如说，哎，对于一个经商的民族来说，这个货如轮转啊，车水马龙啊，熙熙攘攘，哎，在宋代就是这样啊。你看《清明上河图》，这种拥挤不通，这都是黄金万两啊，对吧？这个好像应该是对商家来说，就或者对这个地区的人来说，这是兴旺的一种表现。但是为什么香港人就那么，就部分香港人，他就那么讨厌呢？ 那是因为香港内部斗争激化，很多是政治原因，民众有气愤，转渠道。发泄在水客身上， 可能 不完全是因为买东西的原因，有很多别的东西他们别的渠道表达不出来，所以它是一种我们可以这样说，是一种极端势力， 真的， 而且本身也是违法的。当然内地游客有些做派，有些行为的规范值得议论之处，但总体来说，你知道我上课在讲香港文学啊，我就讲到香港什么时候开始跟内地分割，就是有身份证这一说啊，其实是50年。为什么会有呢？因为那时候林彪的视野已经在广州啊，要收复香港非常容易。为什么不收复呢？原因是因为朝鲜战争。因为朝鲜那里一打啊，中国需要买药，知道吧？需要一个地方买药、买情报、买军火，主要是买药。所以呢，当时就决定。这个香港就让他去这个殖民地，让 那个大的那个国贸什么什么华贸还是华 润 啊，华润， 华润 就是这样， 对 对 对， 就是这样诞生的， 就这样诞生，然后就开始了，有了身份证就是香港。所以我跟他们同学开玩笑，我说大家最近对香港出现了很多奶粉店，名义都叫药店，很多人就觉得好像香港堕落了。我说这不是，这回到开始香港的初衷，就是给大陆买药的。不过那个时候是为了打仗买药，佩尼西林，现在是买奶粉。对不对？是，但是你说道理我都明白，但是具体看到现象啊，我有时候还是非常困惑。我这个以我的有限的知识和感受，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前一阵去了广东道的，帕达那个很高级的店，进去里边大部分是内地的买衣服的，对吧？那店员很开心，而且不减价哦，在原价。然后我就看到一对夫妻，那个男的在看衣服，女的在帮小孩换尿布。就坐在沙发上啊，那他也没有撒尿出来，他就是当众啊，就是在一个高级的这个店里，就把这个尿布抽出来换一个新的尿布上去。我在看了呢，总是有点奇怪，你知道？你说有谁错吗？那小孩换尿布要换吧，对吧？那么旁边的人看的是难过，我相信一般的，因为这样的店一般不大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更不要说也有的人穿衣服拿了一个服试了，男的哈，就当众唰衣服脱掉就在这里试了，营业员拦都拦不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换尿布，你当然你可以苛求说宜家家居啊，他专门有个厕所是给你们换尿布的，但是呢你是想假如你，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一般的香港的人啊，如果我们今天去LV 去帕达消品呢，大概不会带几个月的小孩去，对不对？是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你游客马上可以说，那我没办法，我是来旅行啊，我这个小孩这个时候没有人来照顾啊，我非得带着他。那老公现在要去看西装了，我非得带着这个小孩啊。所以我就在旁边看，看了以后，我相信如果旁边有个香港人拍照，这个内地人也很不高兴。但是香港人看着这个景象，他也很不高兴。这到底是谁错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以我在日本这个短期的 就是这种生活的经历，我能理解徐老师说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徐老师也是在香港，就是你会常住一段时间，所以其实视角你会经常不自觉的有一个对比，哎，这大陆人，其实我们是有时候是在中间，因为你又在这个文化里短暂地生活过。比如我去日本你知道，他可以有时候你可以说日本人规矩太多，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说话，哎呀，他们在地铁里不能接电话， 对， 哎，都是一接电话，简直如果电话铃响，那简直有如犯了大错，那都赶紧把电话按掉，然后小声道歉。然后呢，你只要就是有时候你在公共场所一听到声音高的地方，就知道咱们这个同胞来了。然后再真的真的是这样。然后哎，你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有时候也很矛盾，我觉得挺好，你看中国人到哪热热闹闹的， 对对对对， 就像你说的啊，这个。然后我还想，你比如说到日本泡温泉，日本永远是安安静静的，然后他们就在好像欣赏这个海边。你看比如说我在海边去一个温泉，一边看着大海的落日，一边感慨，哎呀，这个自然之美。 然后旁边就听到声音，你怎么这么胖啊？ 没有，我倒没有那个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偏吧，就是旅行团很少。但是我就想，哎，如果是在中国开一个这样地方，那得多热闹啊，打麻将的，弄茶的。我就想，哎，这日本人是不是太不会生活了？咱们中国人这过得多热闹呀！ 你说的对啊，如果一个温泉在中国，大家热热闹闹，但在日本安安静静，其实都没错。 对， 这里一个关键词叫 入乡 随俗。 对，我也是这个问题。 其实你比方欧洲有些店，有些店你就知道，你穿某一类的衣服，你不适合于进去。 对， 你自己。理论上没啥错，但有些店，你比方他卖定制西装的店，你穿着短裤拖鞋，你就不进去了。你说我改天去定制西装，我就另外穿一套衣服去。 对对对， 我并不一定觉得他这个规矩有啥道理，但是既然他们都这么做，那我也就遵守他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入乡随俗，对不对？ 你讲得好，就是广州前些年啊，还曾经清除过一部分大排档，其实我就不太愿意，因为我觉得。我挺喜欢，就是你需要喧闹，哎呦，甚至光着个膀子，一条腿就在那儿喝啤酒，干炒牛河，哎呦，那个锅气啊，就是你知道有这么一种地方啊，你可以去，你想要这种味道的时候，你还可以去。 对， 但是呢，你不能到音乐厅还这样。最近听就是去听音乐会的，一个是一个在广州的，一个在这个北京的，当然这是常见的，就是讲。人家这个外国乐团的指挥，咱们这儿这孩子哭，咱那边接手机响，你知道最后到了一个什么？这个指挥啊，就本来背着事停下来了，就看着他，那就看着他，哎，我觉得你丢这个就丢人了，你知道吧？就是他这个欣赏交响音乐就。虽然是在中国，但是他就是你入了这儿就是入了他的俗，你就像你欣赏芭蕾舞欣赏歌剧，你应该应有的一个， 你应该这样看，连这种中就是乐章跟乐章之间不鼓掌， 对对， 也是他音乐的一部分， 是 这样来看， 是 咱们好， 现在是乐章和乐章之间不鼓掌，每次我去看节目还要中间打一个大屏幕和乐，就是要提醒你，要不然的话那掌声雷动啊，然后现在没办法，经常有地方 热情， 打上字幕写乐章和乐章之间请不要鼓掌，现在是这样 的。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乐章跟乐章之间还是不同的曲目之间，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非得这样呢？但只能这样理解，这是他音乐的一部分， 他不要被打断，对， 就是 一个整体性， 你入乡随人家的俗。 对， 好多外国人他也喜欢中国的这个俗，就是咱们的一些集市，喧嘻嘻嚷嚷，他也得到一个美感，他觉得很有意思，很有乡土这种调调。但是我是觉得，你比如说，而且就像我说的，这种喧闹哈，其实往往意味着某种兴旺，对吧？ 生命力， 兴旺。而且，但是呢，你比如说就在香港，有一次我跟我们公司一个香港同事，我就在讲我刚才这个哈，但是他讲的我也是就琢磨，我说我记得我来香港有18年了，我说我当年来香港的，我刚来香港的时候碰个节庆日啊，就特别这个多人的时候啊，我觉得整个香港市民的气氛是高兴的。就觉得旺啊，就做生意的民族，我跟你说，他肯定得旺啊，猴啊，他很旺啊，很旺啊，似乎都觉得就是欲有容焉的那种感觉，说明香港旺啊。但是我那天跟咱们公司讲，他说这个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大家发财吗？他说我给你没加人工啊，但是咱们凤凰的工资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就是说，他就我的工 资几年没加人工， 几年没加人工啊？他说。 那挣钱是谁挣了？我没有挣啊，我没有挣啊。就是你看他 工作量增加了很多， 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他个人的收入，他说你说往我没挣到钱呢，楼塞挣稳到钱，老板挣到钱了，可能老板百货公司老板挣到钱，但是他老板有没有给？ 所以就是有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就是你是获得利益，但是你利益分配如果不比如说不公平或者不均， 用我们中联办的说法，就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的显露， 结构性矛盾， 它还是有，它还是有一个。 另外，我还看了一个数据，我觉得就是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们苦处。他在讲，比如说中国大陆就是旅游来的旅游人口，比如一年我忘了具体数，比如说9000万，香港可能就是8000万。你知道香港的体积和中国的体积那是没法比的，所以就是他每平方公里接纳那个人。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超过香港本地的人口， 就是他的每平方公里容纳的这个外来人口这个人数已经远远超过。